乡的旅店，失眠的清晨，远方悠悠响起火车的汽笛，沉寂的冬夜，晚醉扎心之际，人月下风铃声云起起，微雨的城市，塞车的黄昏，风里断续传来熟悉的旋律，搬家的前夕，惆怅的情绪，山发黄的日记，他们的歌，忙碌的工作，失声的片刻，电话那头，往日的恋人， 生日快乐， 那是九月的午后。